那十几名迎接的武士都被鱼人怪撕成碎片，腾格斯倒是很幸运地从鱼人怪与武士的鏖战中逃出，凭借超凡的体力一口气跑到青龙船边上，将童趣和哈罗德扔到船上，然后招呼剑门等人也赶紧上船逃走。七里和剑门一起逃到船上，腾格斯晃着膀子，正要靠着两膀子蛮力把青龙船从浅滩推到海里，七里却在甲板上呼叫起来。原来小娇女并没有跟上他们，而是反向而行，手持两把短剑，朝着覆盖了整个鬼岩礁的鱼人怪大军走过去。剑门的神经绷紧了，难道他要牺牲自己为我们争取时间吗？虽然小娇女并不喜欢大鸣人，更不喜欢他这个太子，但是他毕竟是自己的同伴，剑门不想再次失去同伴，就像失去破军和蓝须弥那样。七里在小娇女的步伐里看到了奇怪的东西，他觉得小娇女不像是赴死的样子。不对，她的步伐并无战斗的觉悟，她必定是另有所图。鱼人怪已然蜂拥到了海滩上，步步逼近小娇女。小娇女忽然站住，双手左右伸展，把两把克里式短剑反握在手，在空中缓缓画了两个半圆，然后在头顶交叉，让两把弯曲如蛇的刀刃相交，在铁灰色暗沉沉的天空下，克里士短剑上的两枚红宝石灿灿发亮，格外耀眼。鱼人怪的大军冲到了距离小娇女不足三尺的地方，剑门和七里的心都提到了喉咙。奇迹发生了，鱼人怪们停下了脚步，短暂的沉默，先是最前面的鱼人怪慢慢跪倒，然后是后排也跟着跪下，黑压压的鱼人怪像水波涟漪一般层层跪倒，一直延伸到缓坡的最高处。所为阴居，又为阳符，汝等遑论生死，皆当奉雨之名。小娇女把这句话厉声喊了三遍，一回比一回声音大，拜伏在地的鱼人怪们除了呜呜的叫声，似乎并不会发出其他声音。鱼人长老拄着拐杖，颤颤巍巍地分开鱼人怪走上前来，他不会转动的死鱼眼当中隐隐竟然有泪光在转动。鱼人长老声音颤抖地说， 是公主殿下吗？您终于来了，整整一千年呐，我们等得好苦啊。 小娇女慢慢放下手中的双刃，口气桀骜地说， 你就是鬼罗儒族的长老。 用天然云铁锻造的克力式短剑，原本是只有王族才能佩戴之物，他这两把更是天下少见的奇珍，寒光闪闪，削铁如泥。剑门在阿夏号就见识过，只是没想到这两把剑竟然还有着慑服鱼人怪的力量。鱼人长老的声音越发颤抖了， 正是我等为黑暗之力束缚，遭受诅咒，被封印在这南海之眼，不堕轮回之海域，生如行尸走肉，死则跌入无敌黑暗深渊，变成鱼人怪。我们这些活着死去的人，始终在等待鲛人的王族能够前来拯救我们，您终于来了。 原来这些鱼人怪和鲛人竟然算是同宗，只是离得佛岛越近就越发容貌丑陋，举止怪异，他们等待超脱的一天等待了千年，激动之情可以想见。小娇女说， 我可以帮你们超脱，但是你要帮助我的这些朋友，他们要去佛岛。 渔人长老望向青龙船上的剑门等人。 啊，原来他们是公主殿下的朋友。失敬失敬啊，那些坏人到了岛上杀了好几个族人，强迫我们为他们做事。您也知道，我们鬼罗如族这千年来的工作就是杀死所有敢于靠近佛岛的人类。听说他们要我们帮忙诱捕您这几位朋友，我想着不如把这些人类一网打尽，就假意合作，然后召唤出深渊中的怪鱼人。 说到这里，长老僵硬的鱼脸上居然露出一点点惭愧的神情。好了好了，这些不要再讲，如今海辰墓被那些坏人抢去了，我们要如何才能进入佛岛？小娇女对长老的啰里吧嗦感到厌烦不已，火山丸早已潜水逃走，显而易见他们要抢先踏上佛岛。愚人长老还是慢条斯理地说道， 哎，海辰墓被夺去了，这可麻烦了。海辰墓是通过暴风漩涡与雷霆之域的凭证，只有拥有此物，海王才会允许通过。如果硬闯的话， 渔人长老又看看青龙船，摇了摇头，看来别无他法，只好硬闯了。小娇女将双刀环鞘，就要朝青龙船走去。见小娇女不打算拯救他们，鲛人长老有些急了，连忙转到小娇女身前，双手扶地跪倒在滩涂上。 整个佛岛的海域都是被海王控制，漩涡与雷霆暴风都是他制造出来摧毁闯入者的，只有拥有海辰墓这块特许凭证才能安全进入，否则必会被打得粉碎。除非…… 渔人长老踌躇了一下，继续说道， 除非用我们鬼罗如族全族人的生魂把船包裹住，但那样在经历了海神的考验之后，能存活下来的生魂将会极少。公主殿下可能答应，在你们到达佛岛之后，就算我族仅存一人，也会超度我等灵魂，解除诅咒。 小娇女说道，我答应你，以我父祖之名起誓，只要能送我们去佛岛，必定为你们超度。 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听了小娇女的承诺，愚人长老露出欣慰的表情，张嘴啊的吐了口气。愚人长老发出古怪的鸣叫，这鸣叫并非是从他口中发出，而是从腹腔中发出，成百上千的鱼人怪和鱼人也跟着发出相同的怪声，这怪声好似来自地狱的合唱，通过鱼人们不停张合的腮泄露出来，仿佛整个鬼岩礁都在歌唱。随着歌声韵律，一股青绿色气状物从鱼人长老两腮喷出，他的面色由青转白，再变得半透明，直至变得完全透明。愚人长老的身体像是阳光下的海蜇，渐渐瘫软在地，化为一滩水。其他愚人和愚人怪的两腮也喷出青绿色气状物，整个鬼岩礁上空怪气缭绕，被这股青绿色气体完全包围。气体在空中凝结成团，然后缓缓降落到青龙船上，在船的外壳之外又加持了一层似气非气的保护层。失去生魂的鱼人和鱼人怪的身体都像鱼人长老那样软趴趴的融化了，整座鬼岩礁上覆盖了一层黏哒哒的透明液体，原本熙熙攘攘的山坡变得死一般的宁静。 去佛岛。小娇女跳上青龙船，既没有搭理想要说点什么的见闻，也没有和七里讲话，一个人走到船尾，背对众人盘腿坐了下来。见闻手中的佛岛地图不但可以显示佛岛的地理位置以及青龙船的方位，甚至连海况也都可以一览无余。由于罗盘和其他千星工具都无法使用，青龙船前往佛岛唯一能依靠的只有这张地图。所幸幕府将军和卢蛇夫都不知道这张地图的存在。地图上清楚地显示出了七处漩涡和七处雷霆风暴所在，这14处危险地域并非静止不动，而是围绕着佛岛在毫无规律的旋转。腾格斯便用缆绳把自己再次紧紧捆在桅杆上，便问剑门： 我们怎么办？ 剑门回答腾格斯说：硬闯，你这回还要不要系死扣啊？腾格斯的脸又红了一下。 不必了，这就蛮好。 所有同伴终于又能在一起，还有什么比这更令人宽慰的呢？建文忍不住笑出来。甲板上的人们都已经把自己固定在必要的位置，那么接下来就只好听天由命。建文把破军留下的亡命旗牌高高举过头顶，底气十足地对青龙船下令：一条线笔直向前冲吧，不要回头，只要冲过前方的险阻，佛岛就在眼前。青龙船发出了振奋人心的嘶鸣，回应着剑门的命令。32只盘龙轮盘以最高速度旋转，在他们前方两个巨大的漩涡并排反向转动，在漩涡边缘旋转的是数道翻卷着雷光的龙卷风，这也就是破军所说的七处漩涡和七处雷霆暴风。他们像是有生命，在嗅到青龙船上活人的气味之后都朝这边聚集过来。青龙船笔直冲入了龙卷风和漩涡的峡间，躲过第一个漩涡，又躲过第二处龙卷风，雷电在船边炸裂，漩涡造成的激流在船下冲荡，但是这都没能吓倒勇敢的人们，每个人都各司其职，守在自己的岗位上。青龙船虽然有着自动运行的力量，但由于这龙卷风和漩涡的烈度都远超过设计上可以承受的最高值，船身几乎每一处连接点都在嘎吱嘎吱响个不停，船身也被许多股力量撕扯得难以维持预设的路线。剑门站在船头，望到一股旋风正朝青龙船袭来，立即向操纵的腾格斯下令道：把住舵，风暴来了。 好，把准了。 水流的巨大力量时时刻刻都企图逼迫青龙船的船舵转向危险的一边，腾格斯死死把住舵杆，让尾舵始终保持同一方位。风暴擦着船舷过去了，滚动的雷光正劈在青龙船的船尾，将船尾装饰的木刻尾须劈掉一块。剑门冷眼看着旁边划过的龙卷风，风中似乎有一根助天助地的黑影在柔软地操纵着这股风，如果仰头仔细观看，隐隐约约的还能望到黑影顶端末梢在搅拌着云气，把雷电引入龙卷风里，如同血液在其中流淌。剑门对那个似乎有生命的黑影感到很好奇，难道是传说中女娲补天时切下来撑天用的巨龟族？但他此时没有闲暇可以去畅想这些，前面又有一个漩涡袭来。 把住船主帆，前方有漩涡，让船再靠右一点，从漩涡边缘过去。 在撕裂空气风暴和水流激荡的轰鸣声中，剑门只有拼命嘶吼才能让在各自岗位上的人听到。哈罗德、铜雀、七里和小娇女紧紧拉住缆绳，让船只不至于被肆虐的暴风吹进漩涡。又是险险地从漩涡边缘溜了过去，靠着包裹着青龙船的渔人生魂，船身又一次经受住了漩涡的考验。剑门心里暗自数着数：一个漩涡，两个漩涡，一个龙卷风，两个龙卷风。没闯过一关，就说明他们距离佛岛又近了一点点。青龙船撑过了一道道袭来的危险， 渔人生魂的力量也在逐渐减弱，即将到达极限。终于，笼罩在青龙船外的青绿色保护层出现了裂痕，如同在烧红的石头上泼冷水一般噼里啪啦的崩坏。青龙船的32个轮盘已经有12个停止运转，船身出现裂缝，海水灌进水密舱，连船首龙头的犄角也被雷电劈掉了一遍。剑门对着青龙船嘶吼鼓劲，再坚持一下，再坚持一下，青龙船，我们就要出去了。不甘心失败的海神记起了最后两个漩涡和最后两个雷暴龙卷风，摆开阵势，要和这群闯入他领域的人类进行最后的决斗。青龙船的鸣叫也变得不像开始那样响亮，他的体力也将到达极限，在那之前他必须要闯过这最后的关卡。青龙船究竟是如何闯过这最后的关卡，剑门自己也不知道，他只记得自己在机械的吼叫吼叫再吼叫，让同伴们把稳舵和帆，鼓励青龙船不要惧怕。与漩涡和雷暴龙卷风的战斗不知进行了多久，奔流的黑色与灰色最终被撕裂，一道小小的裂缝透过两股雷暴风卷把光洒到青龙船上。看到希望的青龙船奋力朝着前方猛冲，三个舵轮的扇叶被漩涡撞坏，主桅杆也被风暴所卷走，咔啦啦的船身断裂声从船头延伸到船尾，青龙船像是凌空跃起的飞龙，冲出海神的陷阱，终于进入他不愿任何人染指的禁卵之地。咚的一声，青龙船重重摔在海面上，海水几乎一下子没到甲板，很快又由于船身上浮而退去，所有人都瘫坐在湿哒哒的甲板上，大家先是喘气，有的人之后大笑，有的却一点也笑不出来，他们都活着，闯过了最可怕的海域。腾格斯对自己的表现尤其满意，剑门让他紧紧握住舵杆，腾格斯也始终紧紧握住那根据说维系着全船人生死的棍子没有撒手。 安达，俺这算是学会操船了吧？ 剑门挠挠头，青龙船由于是自行运转航行，所以并没有许多船上常见的舵轮，而是只有一根平时由驱杆控制的舵杆。平时青龙船的操作都是由剑门自己操作，只是这次面对的漩涡太多，剑门对青龙船本身的出力毫无把握，这才借助腾格斯的力量去加强船舵的稳定性。剑门含含糊糊地回答道，怎么说呢，算是吧。腾格斯喜形于色，他感到自己已然成为了一名好舵手。如果说整个佛岛海域是个鸡蛋，那么鬼岩礁所在的不稳定外部就是蛋白，海水平静安详的佛岛周边海域则是蛋黄，内外浑然两重天。这里一改外面的乌云压城，几乎没有一点浪涛，深蓝色的海水一望到底，可以看到游弋的水下鱼群，甚至是红白相间的珊瑚树。小娇女走到船头，站在破损不堪的青龙船船首向旁，双手合十，对着包裹在船外仅存的一点点青绿色残迹闭目祈祷，然后抽出阳符刃，在残迹上轻轻一抹，朱唇轻启，说道：予以王族之名，赦尔之罪，鬼罗如族从此自由了。青绿色残疾发出了哀的一声如释重负的长叹，似乎是要把这千年的怨气一次都吐出来。残疾化作一缕青烟，绕着阳符刃转了三圈，又飞到小娇女脖梗处绕了三圈，似乎是在感谢她，然后朝着太阳所在之处上升，没了踪影。小娇女凝望许久，将阳符刃收入腰间鞘中。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不空文化出品的架空小说《四海惊奇》，主创马伯庸、池骋、赵老师，演播江宁，制作严乔峰，编辑张璐。